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二十章，谢诺菲留斯·洛夫古德，第六十三集。 哈利没指望赫敏的怒气一夜就会消掉，所以第二天早上见他基本上只用阴沉的脸色和尖锐的沉默交流，他并不意外。罗恩在赫敏面前保持着不自然的严肃态度，作为继续忏悔的表现。实际上当三人在一起时，哈利觉得自己像人数寥寥的葬礼上唯一不再哀悼的人。但在与哈利单独相处的不多时间里，打水在树丛下找蘑菇时，罗恩就会没皮没脸地快活起来。 有人帮助我们， 他一直说， 有人派来了那头聘鹿，有人在支持我们，消灭一个魂器了，火箭 销毁挂坠盒让他们受到鼓舞，他们开始讨论其他魂器可能在哪儿。尽管以前已经讨论过那么多次，但哈利还是感到很乐观，相信第一个胜利会带来更多的突破。赫敏的阴沉破坏不了他欢快的心情，运气的突然转好，神秘聘鹿的出现，格兰芬多宝剑的复得，最重要的还有罗恩的归来，使哈利开心的很难保持一副严肃的面孔。临近黄昏时，他和罗恩又从凶巴巴的赫敏跟前逃开，一边假装在光秃秃的树篱下寻找不存在的黑莓，一边继续交换新闻。哈利终于给罗恩讲完了他和赫敏四处流浪的故事，包括哥德里克山谷遇险的全部经过。罗恩正在向哈利报告他这几个星期在巫师界了解到的各种消息。 你们怎么发现那个禁忌的？ 讲完许多麻瓜出身的巫师仓皇躲避魔法部搜捕的故事后，罗恩问哈利， 那个什么， 你和赫敏不说神秘人的名字了？ 啊，是啊，那只是我们不知不觉养成的坏习惯， 哈利说， 但我还是不怕叫他服。 别说， 罗恩大吼一声，吓得哈利跳到了树篱中。赫敏朝他们皱起眉头，他正在帐篷口埋头看书。 抱歉， 罗恩把哈利从荆棘里拽出来。 可那个名字被施了恶咒，哈利，那是他们盯梢的办法，一说他的名字就会打破防护魔法，造成某种魔法干扰。我们在托腾汉公路就是这样被发现的。 因为说了他的名字？ 正是。你不得不承认他们这招够绝的，而且也有道理啊。只有真正想抵抗他的人，像邓布利多，才敢说他的名字。现在他们在这名字上设了个禁忌，说他的人都会暴露行踪，这样搜捕凤凰社的成员又快又方便。他们差点抓到了金斯莱。 不会吧？ 真的，一帮食死徒堵住了他，比尔说的，但他奋力冲了出来，现在逃亡在外，像我们一样。 罗恩若有所思地用魔杖尖挠了挠下巴。 你觉得那头鹿会是金斯莱派来的吗？ 他的守护神是舍利，我们在婚礼上见过，记得吗？ 哦，对了。 他们沿树篱走了一段，离开了帐篷和赫敏。 哈利，你觉得会是邓布利多吗？ 邓布利多什么？ 罗恩似乎有些窘，低声说道， 邓布利多那头鹿，我是说。 罗恩用眼角瞟着哈利， 他是最后保管那把真宝剑的，是不是？ 哈利没有笑话罗恩，他太了解这问题背后的渴望。邓布利多找到办法回来了，邓布利多在照看他们，这幻想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安慰。他摇了摇头， 邓布利多死了， 他说， 我亲眼看到的，我看到了尸体，他肯定是走了。再说他的守护神是凤凰，不是鹿。 可守护神会变的，不是吗？ 罗恩说， 唐克斯的就变了，不是吗？ 是的，但如果邓布利多复活了，他为什么不现身呢？为什么不直接把宝剑交给我们呢？ 我不知道， 罗恩说， 大概跟他为什么在世时没有交给你，为什么留给你救飞贼，留给赫敏一本儿童故事书， 是一样的道理吧？ 什么道理呢？ 哈利转身盯着罗恩的面孔，急于想听到答案。 我不知道。 罗恩说， 有时候有点坚持不住时，我就想他是在拿我们寻开心，或只想给我们增加点困难。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，他给我熄灯器是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他 罗恩耳朵通红，全神贯注地用脚尖踢着脚边的一簇青草。 他一定知道我会离开你们。不， 哈利纠正他说， 他一定知道你一直都想回来。 罗恩似乎心里很感激，但仍然有点窘。也是为了换个话题，哈利说道， 提到邓布利多，你有没有听到斯基特对他的描写？ 哦，听到了。 罗恩马上说， 人们议论很多，当然要是在别的形势下，这会是个特大新闻。邓布利多跟格林德沃曾是好朋友，可是现在只不过是给了不喜欢邓布利多的人一个笑柄，给了所有认为他多么完美的人一记耳光。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他那时还很年轻，像我们这么大。 哈利说，就像反驳赫敏那样，他脸上的表情使罗恩决定不再谈论这个话题。一只大蜘蛛挂在荆棘丛中一张结了霜的蛛网上，哈利用罗恩昨晚给他的魔杖对准了他。赫敏屈尊检查过这个魔杖，断定是黑刺李牧的。 速速变大！ 蜘蛛微微哆嗦了一下，在网上轻轻晃动。哈利又试了一次，这次蜘蛛变大了一点点。 别这样！ 罗恩急道。 我不该说邓布利多当时还年轻，我道歉行了吧？ 哈利忘记了罗恩讨厌蜘蛛。 对不起，速速缩小。 蜘蛛没有缩小。哈利低头看着黑刺李牧魔杖，他那天用他施过的每个小魔法似乎都不如用凤凰尾羽魔杖来得有力。新魔杖拿在手里陌生而别扭，就像把别人的手缝到了他的胳膊上。 你只是需要练习， 赫敏说。他刚才悄悄从后面走过来，焦急地看着哈利努力让蜘蛛变大和缩小。 完全是信心问题，哈利。 哈利知道赫敏为什么希望魔杖好用，他仍在为弄断了他的魔杖而内疚。哈利咽回已经到嘴边的反驳，他要是觉得没有区别，就会把黑刺李牧魔杖拿去，把他自己的换给他。因为热切希望大家重归于好，哈利接受了赫敏的意见。但当罗恩试探地对赫敏笑笑时，赫敏又噔噔噔地走开了，消失在他的书后。夜幕降临，三人一起回到帐篷里。哈利指第一班，他坐在帐篷口，试着用黑刺李牧魔杖让脚边的小石头升起，但魔法好像还是不如以前流畅有力。赫敏躺在床上看书，罗恩不安地瞟了他好多眼之后，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木壳收音机，开始调台。 有一个节目， 他悄声告诉哈利， 播的是真实的新闻，其他电台都倒向神秘人一边，遵循魔法部的路线，但这一刻你听了就知道精彩极了。只是他们不能每晚都播，怕受到突袭，不得不经常换地方，而且你得知道暗号才能收到。问题是我上次没听着。 他用魔杖轻轻敲着收音机顶部，小声念着胡乱想到的词，一边偷偷瞥着赫敏，显然害怕他发作，但赫敏却只当他根本不存在一样。有十分钟左右，罗恩边敲边念，赫敏翻着书页，哈利继续用黑刺李牧魔杖练习魔法。终于，赫敏从他的床上爬了下来，罗恩立刻不敲了。 如果打搅了你，我就停止。 他紧张地说。赫敏没有屈尊回答，而是走向了哈利。 我们需要谈谈， 赫敏说。哈利看看仍抓在他手里的书，是 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生平和谎言。 谈什么？ 他担心地问，迅速想到书里有一章是写他的，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听听丽塔对他和邓布利多关系的描述。赫敏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意料。 我想去见见谢诺菲留斯·洛夫古德。 哈利瞪着他。 什么？ 谢诺菲留斯·洛夫古德，卢娜的父亲，我想去找他谈谈。 为什么？ 赫敏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鼓起勇气说道。 是那个记号，狮王彼得故事集里的记号，看这儿。 他把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生平和谎言塞到哈利不情愿的眼睛底下。哈利看到了邓布利多写给格林德沃那封信的照片，正是邓布利多那熟悉的细长斜体字。他真不愿意看到那些文字真的是邓布利多写的，而不是丽塔的杜撰。 签名， 赫敏说。 看签名，哈利。 哈利看了，一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但借着魔杖的荧光细看时，他发现邓布利多签名中阿布斯的第一个字母 A 是个小小的，像狮翁彼得故事集中那样的三角形符号。 你们在 罗恩试探地问，但赫敏一眼就制止了他，又回头转向哈利。 他不断出现，是不是？ 他说。 我知道威克多尔说这是格林德沃的标志，可他又分明刻在哥德里克山谷那座古碑上，墓碑上的年代远在格林德沃之前，现在再加上这个，我想我们没法问邓布利多或格林德沃他是什么意思。我甚至不知道格林德沃是否还活着，但可以去问洛夫古德先生啊，他在婚礼上戴了那个标志，我相信这很重要。哈利。 哈利没有立即回答，他注视着赫敏那热切的面孔，然后凝视着外面的黑暗，沉思起来。过了许久，他说： 赫敏，我们不要重蹈哥德里克山谷的覆辙了。我们说服自己去了那里，结果…… 可是他不断出现啊，哈利。邓布利多把狮王彼得故事集留给了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应该去搞懂那个记号呢？ 又来了。 哈利觉得有点烦躁。 我们总想让自己相信邓布利多留下了秘密的记号和线索。 熄灯器就挺有用的。 罗恩帮腔道。 我认为赫敏说的对，我们应该去见见洛夫古德。 哈利瞪了他一眼，相信他支持赫敏与想知道三角形如泥纹的含义无关。 哎，不会像哥德里克山谷那样的。 罗恩又说。 洛夫古德是站在你这一边的，哈利。唱唱反调一直都在支持你，总对大家说必须援助你。 我相信这很重要。 赫敏认真地说。 可如果重要的话，你不觉得邓布利多临死前就应该告诉我吗？ 也许这是需要你自己去弄清的东西。 赫敏有点像抓救命稻草似的说。 是啊。 罗恩拍马屁地说。 有道理。 没道理。 赫敏没好气地说。 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去找洛夫古德先生谈谈，一个把邓布利多、格林德沃和哥德里克山谷联系在一起的符号是什么意思。哈利，我敢肯定我们应该把它弄明白。 我想还是投票表决吧。 罗恩说。 赞成去见洛夫古德的。 他的手立刻举到了空中，比赫敏还快。赫敏狐疑地颤抖着嘴唇，也举起了手。 2-1，哈利，对不起。 罗恩拍着他的后背说。 好吧。 哈利又好气又好笑地说。 不过见过洛夫古德之后，我们要想办法去找其他魂器，行吗？洛夫古德住在哪儿呢？你们有谁知道？ 离我家不远。 罗恩说。 我不知道确切的地点，但爸爸妈妈提到他们时总往山上指，应该不难找到。 赫敏回到床上之后，哈利压低了嗓门。 你只是为了重新赢得他的好感，在爱情和战争中一切都是合法的。 罗恩得意洋洋地说。 刚才嘛，两者都沾了一点，开心点吧，现在是圣诞节期间，罗娜在家，